允四听了默然不语，他一腔心思想让允提回去带这支兵，至此打消妄想，但又于心不甘，沉思良久，方笑道：万岁圣心莫运，已经千妥万大，不过据臣弟来看，年某虽然是能源，到底资望不足，大军兴起，粮饷要从东南各省出，年羹尧恐怕难以指挥如意呀、啊、是否请万岁下旨，在京由十四弟坐镇筹饷，源源输往大营，就不至于隔断粮道了。先帝爷在时多次言及，西北打仗打的是粮是钱，这是最要紧的，求万岁明鉴。雍正心里雪亮，知道允祀的用意，但听听又觉十分有理，便笑了：这一层朕早就想过了，十三弟十四弟都有将才，叫他兄弟商酌着办这个差吧。你说的很是，西北打仗打的是钱粮，要都向山西巡抚诺敏藩库充实，朕还有什么忧愁啊？张廷玉三个人听了不禁对望了一眼，允祀却不知道涂里臣的奏折，陪笑道：就是主子这话，依着臣弟的想头，先从山西藩库提100万两银子送年羹尧大营劳军，朝廷通令嘉奖，借这个事压着各地从速添补国库亏空。好。雍正眼睛一亮，转脸对张廷玉道：你这就拟旨？三个大臣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没有说话。好半日张廷玉才跪下：万岁。张廷玉压着嗓音，尽量用镇定平缓的语调娓娓奏陈了田文静清查山西亏空的详情。他知道雍正皇帝平日的庄严冷峻都是自己耐着性子做出的样子，其实心里大喜大怒大爱大恨时有表露，那才是他的真性。这件事既关乎他的脸面，又关乎朝局稳定，并不像孙家干大闹户部那样简单，万一错置失踪，引起其余各省督府震撼，夹着北京阿哥们之间的勾心斗角，不定闹出多大的乱子，自己身处宰府该怎么收拾呢？因此将涂里琛的奏议讲完，张廷玉一边双手捧成雍正，一边又加了一句：万岁，西边兴军才是急务，山西的事虽大，奴才以为可以从容处置，求万岁圣鉴烛照。雍正神情长惶，似乎听了又似乎没有留心，细白的牙关紧咬着，凝望着前方，略带迟疑地接过那份奏章，不知怎的他的手有些发抖。奏完了，诺敏有没有变奏折子？张廷玉回头看了看隆科多和马奇，见二人都摇头，便说：奴才们没见诺敏的折子，大约一二日之内也就递进来了，只是田文静手里拿着省城商户470张银两借据，夹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呢，算得上铁证如山了。诺敏奏变也只能在失察下属舞弊上做文章，这一条奴才是料得定的。雍正听了咽了口唾沫，转脸问允祀：老八，你有什么主见？ 允嗣此刻千称心万如意呀、啊，刚刚表彰过糯敏天下第一辅臣，你就自打耳光。何况糯敏是年羹尧举荐的，其中有什么瓜葛很难说清，说不定啊，像当年户部清理查账，查来查去，最后查到皇上头上一样，也未可知。允嗣巴不得雍正大为光火呢，但他毕竟城府深沉，因此不显山不露水的陪笑道：“臣弟以为张衡臣说的极是，这确实天下第一案。无论糯敏如何变奏，难逃孤恩逆职四个字。更可虑的，年羹尧进剿青海叛贼，粮饷是头等大事。山西巨案若轻轻放过，恐怕泄了各省清查亏空的差事，将来粮饷更是难以为继。所以大事和急事看似无关，其实是一回事。”隆科多因助雍正皇帝登基，早已与八爷党生分了，但他更不愿年羹尧在西边立功，将来有资格与自己争宠。听允嗣这话，满篇都是严办糯敏的意思，却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，真是好心计好口才呀。隆科多不由得佩服地看了允嗣一眼，恰允嗣的目光也扫过来，四目一对，旋即闪开。马奇却不留心别人的心思，沉吟着说道：“ 奴才以为应以急事为先，还是廷玉说的是正理。这事穷追，山西断然没有一个好官，糯敏百计刁难田文静，也绝非失职二字能掩其罪的。几百万两银子说声失察就能了事吗？然奴才仍以为眼前不能大办这个案子，引起东南各省官场震动，人心自危，谁还有心思操办知应大军的事呢？” 雍正听了几个臣子的议论，心情似乎稳定了些，回身取茶匣了一口，又坐回位子上。 你们几个都没说，朕心里明白，这里头还碍着朕的脸面。刚刚下旨夸奖他糯敏是第一辅臣嘛，闹了个倒数第一。 他突然收了笑脸，眼睛中放出铁灰色的暗光。 照你们的意见，要么办糯敏一个失察的轻罪，严办下面官员蒙蔽上谏、邀功姓进、贪墨不法的罪；要么朝廷装糊涂，等西边战事完了再办，是不是这样啊？ 是。四个人见雍正神色庄重，口气严厉，不敢再站着回话，因一齐跪下叩头，请万岁圣训。 二者皆不可取。 雍正冷笑着，盯着大玻璃窗阴狠地说道：“ 谁扫了朕的体面，朕就不能容他。糯敏这人，朕万万不料竟敢如此妄为，这不是逆职，这是欺君。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当初年羹尧推荐他，原是见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尚属努力，圣祖爷曾对朕说，此人徒有其表，不可重用。朕一力推荐他，做到了封疆大吏。他做这事，上负圣祖，中负朕身，下负年羹尧，欺祖欺君欺友。” 说着他呛了一口气，猛烈地咳嗽了两声，突然砰的一击，已经 定是涨红了脸，勃然变色。这样混账东西，难道可以轻纵吗？轻纵了他，别的督府对朕照此办理，朕如何处置？ 四个大臣还是头一次见雍正发作，没想到他暴怒起来，面目如此狰狞， 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，一撩袍摆，齐跪在地，连连磕头。允嗣原料雍正必定存自己体面，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，轻办诺敏，重查山西其余官吏，想不到雍正如此不顾情面。但这一来恰恰和自己方才的意见相吻合了，传扬出去反而是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，这要得罪多少人呢？他干咽了一下，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了，正寻思如何回话呢，隆科多一顿手道：“ 主上说的极是，若不是从巡抚到藩司、聂司以及通省官员上下其手串联七军，田文静怎么会一查再查毫无成效呢？万岁高居九重，洞悉万里秋毫，眼威必见，奴才佩服亲敬五体投地。既如此，奴才以为当下诏，将山西县令以上正缺吏员一体所拿进京，交刑部勘问。” 张廷玉紧蹙着眉头沉思道：“ 这恐怕过了些，有些官员只是胁从，再说晋北去秋大旱，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办，拿人太多也容易引起其余各省官员惶恐，牵动大局就不好了。允嗣却是唯愿乱子越大越好，因在旁冷冷地说道：‘这正是整顿吏治的时机，与皇上雍正改元、吏治刷新的宗旨恰好相符，用贪官赈济灾民能有好结果吗？’”他扣了一个头，直起身子，正容对雍正说道：“万岁不必愁有缺无官补，昔日天后杀贪官如割草，天下无缺官之郡。臣弟以为隆科多奏的是在京现有候选官捐班杂佐1000余人，尽可补山西官缺。皇上恩科在即，新登科的2、3甲进士恰好赶上赴任出差，臣弟以为非如此大振天威，不足以肃清山西吏治。”当下三人意见不一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各说各的道理，虽然没有动义气，却谁也不肯相让。雍正听着忽然转脸问道：“马琪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马琪忙叩头答道：“奴才实不敢欺蒙主上，奴才听他们说的都有理，一时难以分辨，也不敢负。”听他如此回答，允嗣不禁喷的一笑：“马琪做班房有心得，你是油滑还是干练了？”马琪看了允嗣一眼：“皇上问话，臣子应该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回答，这与油滑干练是两回子事。”说罢又叩头奏道：“十三爷没来，他也是上书房行走的王爷，皇上何不听听十三爷怎么说？”“ 这事儿朕已经有了决断了。山西通省官员大抵是好的，罪在诺敏一身。他做巡抚在山西就是土皇上，想着山高皇帝远，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欺君之事， 山西官员的过错，是因糯民为先帝一手剪拔，又深受朕恩，存定了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心思，没有人敢出头跟他打亲命官司，论起来只能说不争气三个字。朕也恨他们不争气，但你们平心想想，如今天下官除了李卫、李福、徐文元、陆陇齐少数那么几个，到底有多少争气的啊？所以恨归恨，不能言败，官越大越败，州县就不必难为他们了。这番议论纯从诸臣辩论空隙中另辟蹊径，说的有理有据，众人不禁听得怔了。张廷玉觉得雍正皇帝有些过于姑息，张了张口正要说话，雍正却先开口道： 恒臣， 臣在。 你起了泥纸， 扎。 雍正用碗盖小心地拨弄着茶叶，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： 600里加紧发山西宣旨钦差涂里臣，糯民深受先帝及朕公不赐深恩，本应着心抵肝，精白旗帜，以图报效朝廷，乃行为卑污，孤恩奉迎，即逆职于前，负欺君于后，嫁祸于百姓，坑陷于职臣，事发至今且无隐罪认咎之意，以蛮憨顽钝无耻之由，实出朕之意料，且朕方表彰直欲置朕于无地自容之地，此等罪朕不知如何发落才好，就是朕想宽容，即便国法容得你这畜生，奈何有人情天理，上天怎么给你披了一张人皮？他说着说着越来越激动，端着杯子的手捏得紧紧的，微微发抖，脸色也变得异常苍白。张廷玉奏立行文草诏，文不加点，这道诏谕却难为了他，前文言后白话，怎么润色呢？他如了如墨，见雍正虽端坐着，却气得五官错位，因不敢说话，只实录了雍正的话，心想这样也好，叫下头见识见识新皇上的风骨。正想着，雍正提高了嗓门： 即着涂里臣就地摘其印信，剥其黄马褂，革去顶戴之衔，索拿进京，交大理寺看脉。朕知外省混账风俗，凡官员革职，因怕他将来复职，有礼酒送行，以诚相赠的，以求一日低步。可告知这般混账行子，有东西，你们只管天还糯民，糯民断无起复之日，能否保九族也在可知不可知之间，谁敢作此丑态，朕必追究，山西亏空即由你这副官追此缴还。 他一口气说完，多了一口茶盯着张廷玉。张廷玉一听仍旧是文白混杂，仍旧只好咬着牙硬录下来。允嗣听着想笑，嘴角一动又收了回去。马齐在旁说道： 万岁，糯民虽犯罪，到底是朝廷大利，可否使其稍存体面，免得其余督府寒心呢？ 士可杀不可辱，是吗？ 雍正转头一审： 马齐，你不懂，像糯敏这样的能称之为士吗？他只能算条狗，

这样办，山西巡抚和藩司衙门都出缺了，请旨由哪里派官接印呢？ 雍正一笑，哼，这还用问吗？自然是田文静接印，暂时治理山西巡抚衙门，待案子清白后另行叙议。 谁也没有言声，但不言声也是一种态度。雍正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沉默中的压力，便也住了口。奇怪的是，他一住口，众人立时感到一种寒彻骨髓的压力袭来，人们的心立时冻缩成一团。然而雍正这样破格的提拔毕竟太过分，在座大臣没有一个赞同的，又不甘就此屈服，又不敢出头抗争，只好默然对坐。一时间养心殿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，唯闻殿角福司旁的铁马偶尔被风吹得叮当作响。雍正淡淡地说道， 没有话说就罢了，你们跪安吧。 臣有话说。 张廷玉忽然想到上次与雍正单独对晤时的交心之言，昂然顿首说道， 臣以为田文静不宜近身过速。 雍正听了，用阴郁的眼神盯了张廷玉半晌，冷冷问道， 为什么？马琦也鼓起勇气，万岁新登大宝，不宜开官员姓进之门呐。 姓进？人人不图姓进，四平八稳熬资格做官，可以治国平天下吗？张廷玉抓住雍正话中空隙，立刻顶上了一句， 国朝大臣如明珠高士奇，都是一言奉君何意，骤居高位，乱政害国，前车之鉴不远，请万岁明鉴。 你不原来也是中书军，三月之内也迁官位，入尚书房为宰辅之臣吗？还有名臣郭秀、名将周培公，不都是先帝爷拔石于泥土之中才得明珠夜光的吗？ 雍正紧盯着张廷玉，似笑不笑地说着，口气却越来越凌厉，你这样说话置你自己于何地？ 张廷玉被这话噎得一怔，他自己的履历却也可算是姓进，但他还是认为雍正的话不好，忙叩头道， 臣子姓进是先帝错爱，万岁细想，朝廷官员奉旨出去宣旨的每年都有数十上百起，此例一开，人人都可随意过问，干预地方军务民政乃至财富，外面的官还怎么好办事呢？田文静路过山西，发觉糯米之间，原应据文申奏朝廷，由朝廷派员专程前往清理，该员竟擅自用钦差官房越权行事，此举原本有罪，万岁前旨申斥并无错误，念其忠困为国，疑之有理，查之有据，原其罪，彰其功即可。骤声大慰，众人群起而笑，善后何其之难呐、啊！ 这说的就很在情理了。生田文静，往后出京的宣旨官员一窝蜂都学起来，满天满地的都是钦差大员，还叫外任官员办事不办了。雍正顿时犯了踌躇。张廷玉见雍正沉吟不语，知道他赏识田文静，一心想升他的官，便从容又说， 田文静做事认真，一心为朝廷分忧，且为朝廷除了一巨度，臣亦十分赏识。国家官吏如今肯这样办差的实在是太少了，万岁想让他晋升快一些，仅可一步一步速提。况田某多年只是京官部郎，不曾历练过州府实务，一省政务骤然压在肩头，他承当的承当不得呢。马齐隆科多也都叩头请万岁加纳张廷玉之言，允嗣却觉得一阵扫兴，只好附和道：恒臣说的是啊，请皇上审量。朕乏了。雍正一连几天忙着布置安排各地耳目，批阅他们送进来的第一批密折，其实比张廷玉睡的还少。此时听众人一片声渐劝自己，知道这事儿自己想的左了，因偏身挪下炕来，双手后挺伸展了一下身子。哎呀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朕想想再说吧。怡亲王这会子正和年羹尧说事情呢，明儿年羹尧就要回营带兵打仗了，这是朝廷大政，出兵放马的事得图个吉祥。老八告诉三哥，约上十四弟还有你几个设酒给他壮壮形色，明儿带朕交送陆和义。道伐吧。马齐是管着礼部的，忙说：明儿走似乎匆忙了些，臣以为应由钦天监择个吉日，你出书仪，礼送出京。雍正低着头想了想，这一去志在必胜，斩头沥血的，择个吉日可以。告诉年羹尧，出京百官不送他，也不大张礼仪，打胜这一仗，朕亲自交迎他入京。他要辱国丧失，也不用请罪，也不用想谥号，叫岳钟琪带着他的头来京就是了。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，已看出雍正不想大事张扬出京青海，以免将来战事不利难堪，因说道：万岁这主意极是，出兵诏书早已明发出去，年某不过是回京述职，听主上面授机宜，百官交送不但虚弥躺毙，也不合体力，只后头辱国丧失的话，似乎不说为好，此刻应以鼓舞其气为主，不知万岁以为如何呀？就依你的话，叫他好生办差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雍正含笑点了点头，走了几步，至殿口又回过身来。朕想好了，田文静补重庆府尹，索性成全你的体面，都允了你。说罢，方缓缓迈着步子走出了养心殿。李德全行年，一干太监都守在养心殿正殿东廊下伺候。见雍正夺出来，大冷的天儿，只穿了件蓝色绸面大毛羊皮袍，外头套了一件青色绸面中毛羊皮褂，忙上前打签请安： 主子，今儿天冷得邪乎，风嗖溜溜的，房檐底下的溜冰啊都不滴水了，给主子加件大氅吧。 不用。雍正简洁地答应了一声，掏出怀表看了看，仰着脸望了望灰沉沉似云似雾漫遮起来的天空，他想伸个懒腰，臂一张开又松垂下来， 一头走一头说道：“朕想散几步，不要叫成鱼，也不要这么多人跟着，就你们两个就成。”李德全忙答应一声，挥退了众人。自和行年是在雍正身后一左一右的跟着。垂花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见他出来，啪的扣了个头：“主子想随意走走吗？奴才跟着。”“啊，不用了吧，哪里在宫里就出事的呢？”“ 主子不是这一说，主子前头有旨意，大内里头善普营、羽林军归隆科多调遣，侍卫归马齐、张廷玉节制，二位中堂三令五申，主子无论到哪里，张五哥、索伦、德楞泰和刘铁成四个大侍卫必得跟一个，奴才也是奉令行事。” 雍正盯了张五哥一眼，没再言语，出垂花门径往北去。事实正是五排时分，各宫太监都忙着伺候各自的主子，永巷中静悄悄的，去无人声。昏暗的薄云后掩着一轮浑圆的毫无光彩的太阳，砖地上抹下宫墙模糊的阴影，偶尔一群乌鸦啄食着地下的什么，见他们四个过来忽地飞起，在天上翩翩盘旋，直落不定，给这寂静的深宫略添了一些生气。雍正头也不回，迈着步子稳稳走着，良久方漫不经心地望着天空说道：“张五哥，哦，你是康熙46年选进的侍卫是吗？”“ 回万岁，奴才是康熙46年替人顶罪，在西菜市开刀问斩，先帝爷从沙场上救下来的。” 张五哥想起老主子康熙，声音不禁变得嘶哑哽咽：“ 47年从善普营补进大内当卫士，当年万岁巡幸热河，晋升奴才三等下。” 雍正晃了晃身子：“你这人好有艳福啊。”“ 主子， 有人参你一本，说你蹲班房在大狱里头还养了个卖唱的。” 张五哥顿时腾得红了脸，大声说道：“ 求主子指石砸黑砖的，是汉子一起在主子跟前折辩，奴才当年吃冤枉官司，是有个女的跟了奴才，就是奴才如今正配女人，她原是个卖唱的，爹妈病死了，身插草镖卖身葬父，是我爹资助她，成全了她的孝心，奴才替人死罪，他听说了，千里迢迢进京打点银两入狱跟了我，说我张家这样积德不该断后，要给我生个儿。”“ 不要急嘛。”雍正突然站住了脚，转脸笑道：“谁告状朕不能给你说，这是规矩。这事儿我问过你13爷，你俩说的一样，这个告状人是个没意思人，或者说有点什么别的意思，想挑唆朕自拆官城。朕早就把折子压下了，你这一说朕更明白了，你一门慈孝忠烈俱全，朕还要表彰呢。你如今是极品啊。”说着又向前夺去。张五哥忙答道：“ 是一等侍卫，官品是正三品。” 雍正笑着回看行年一眼：“ 你回去传旨给隆科多，张五哥也是十几年的老侍卫了，进入二品。 是。 不等五哥谢恩，雍正又笑道：你妻子晋封夫人，夫贵其荣嘛。一说就是我女人，多难听啊，啊，也不雅逊。五哥这才得了话缝，因雍正还在走，不便谢恩，只气道： 主子，您这心田，唉，叫奴才拿什么报答的？人都说。 他突然觉得失口，便掩住了。人都说朕刻薄是吧？雍正心绪极好，漫步踱着，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：这个名声不好听，朕有什么不知道的呢？有些人百灵百俐，参不透今日天下事，原是宽纵的过了。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想施恩那还不容易吗？但《左传》你们读过没有啊？里头有句话说：小惠未变，民服从也。你宽纵诺敏这样的，就是刻薄百姓，老百姓那么好得罪的？我德如风，民用如草啊。朕开了王法寻情的例，上行下效，要不了几年，国库中都只是些烂账本子、陈年借据了。一旦有水旱灾或者兵戈之事，怎么办呢？说罢悄然叹息了一声。张五哥和李行两个太监随在雍正身后，亦步亦趋，静静地听雍正娓娓而言。从雍正晋封郡王，他们几乎日日见的都是一副冷峻淡漠的面孔，令人敬畏。想不到这个威严肃杀的帝王还有这番温馨心境，都觉得心中暖融融的。四个人沿甬向直北散了步，从御花园西过崇敬殿，又学向南过长春宫、体元殿、太极殿，穿堂入室而出，沿一条偏窄的小巷出来，不禁眼前豁然一亮，是到了隆宗门外。这里是外官入京等候上书房召见的地方，十几个官员散站在门外，都拿着手本履历，交头接耳的谈话。一个眼尖的一眼见雍正徐步从巷中夺出来，惊喜地高叫了一声：万岁，万岁爷来了。于是众人呼的齐跪下去叩头请安。雍正含笑看了看众人，走到一个白净面皮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前说道：你叫额尔泰，前年去云南当布政使是不是？前儿读云南总督的折子说你病了，朕已有旨叫你迟些，等天暖和些再来。他没有给你传旨吗？你得的什么病啊？额尔泰是康熙六十年由兵部员外郎转迁云南布政使的，新皇登基还是头一次见雍正。他在兵部掌管武库，雍正有一次差人为儿子选弓箭，本来极小的事，额尔泰却坚持要宗人府的平信牌，弄得扫兴而回。有这么一点小芥蒂，因知雍正睚眦必报，这次进京原是心里惴惴然，不想雍正头一个便和自己说话，忙叩头道：臣是二十天前起身的，陈士官大约没有来得及向臣宣旨，臣患的是疟疾，已经粗愈了，犬马之机劳胜率如此，臣感激无比。 雍正哈哈大笑，胜率不胜率，当不得药吃。回头叫李德全带你到御药房取些金鸡纳霜。李德全忙答应他。雍正又指着额尔泰说，你们认识此人吧，他叫额尔泰，当年朕在藩邸为一件小事碰过他的壁，一个布朗小吏敢于抗皇亲国戚，这副骨头还算挺硬，你们要学他。他话未说完，额尔泰泪水已经夺眶而出，正要回奏些仰谢天恩的话，雍正已夺至另一个官员旁边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回万岁，臣叫黄立本。 黄立本，你是分发台湾府的？ 是。 雍正略一沉吟，哦，台湾福建隔着重洋大海，民风不纯，又原是郑家旧地，且亦与红毛国及海匪勾连，素来难治啊，这差事你办得来吗？ 臣为竭忠尽智而已。 好，这是句志气话，不过有什么难处吗？ 臣一切顾虑全无，只是老母远在河南，家中无人照应。 啊、哦，你不必说了，难为你还是个孝子。不过台湾府朝廷立有定则，不允官员携带家眷，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，这是规矩。这样吧，朕发旨给福建总督常基，叫他接你的老母亲在福州养起来，你进省述职可以略尽孝道，好生做，三年任满，你在台湾开出10万亩生荒，朕就册封你的老母亲诰命。黄立本没想到雍正如此宽仁大度，脸顿时涨得通红，连连叩头道， 臣拼死拼活也要把台湾治好，开10万亩生荒给主子瞧，3年之内臣一定叫台湾粮食自给有余。 那好，一言为定。雍正含笑环顾了一眼众人，见大家眼巴巴瞧着自己想说话，便笑道，哈哈，横竖都要见，都要说话的，朕每波只见3个人，比这里还方便，只有一条，都要说真话，有什么难处也不必隐晦。朕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，你们先见尚书房大臣吧。说罢一摆手，便带着张五哥等3个人向西学去。从隆宗门至慈宁宫只有一箭之力，守门太监早已经瞭见雍正过来了，于是有的飞奔进去给太后乌雅氏报信，余下的便都跪下接驾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